表哥就是妈妈那边的亲戚。 表哥就是妈妈的姐姐的儿子啦。 哦，他比你大几岁呢？ 比我大三岁啊。 长得像吗？ 长得不像。 嗯， 他像他的爸爸，我像我的爸爸。 嗯， 唐耳朵， 那他是男孩是吧？啊，长得像他的爸爸。 是的。 跟你不太像。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哎， 你一说起表哥，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嗯， 自从我把你从宠物市场上带回家里来以后，你一直跟我住在一起。 啊，是的。 我已经听到很多的小朋友说，塔尔都越来越不像只兔子， 嗯， 越来越像个人了。 啊，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再去宠物市场，再领回一只小兔子，跟你一起生活，这样你就有个伴儿啦。 好啊， 你们就可以一起做一些兔子一起玩的游戏啦。 是的，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好，我是跟你领个哥哥来呢，还是跟你领个弟弟来？ 领个哥哥还是领个弟弟？ 领个姐姐来呢，还是领个妹妹来？ 但是我们兔子家族的话，如果都是白兔，那长得都是一个样子的。 嗯。这还 是你分不清我们了。 对呀、啊， 这样，你先把我带到宠物市场。 嗯， 你觉得哪只小白兔可爱，然后就把它请出来，然后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看你能不能找到我在哪 儿。啊、哦，我得能分得清你们俩。 哎，是的， 要不然以后给了你两份胡萝卜。给了你那个弟弟或者妹妹或者哥哥或者姐姐姨、一个都没有、那就糟了。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去吧。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丹桑塔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蛋先生摔下去以后。从前在国王镇住着一位蛋先生，他非常非常喜欢鸟，他的房间里贴满了各种各样关于鸟的图片。为了观察鸟，高高的墙头是蛋先生最喜欢待的地方。蛋先生知道，对于一个蛋来说，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很奇怪，可他就是喜欢离鸟近一点。可是有一天，蛋先生从高高的墙头上摔了下来，这一摔可让蛋先生出了名，人们称他为伟大的一摔，听上去有点了不起。不过那只是一个意外，但是这一摔改变了蛋先生的生活。幸运的是，国王镇的人帮助蛋先生复原了。当蛋先生从国王镇医院出来，他基本上复原了。医生们修好了蛋先生的大部分地方，那些实在没办法修的地方就只好用胶水和绷带包扎了一下。可是从那天起，蛋先生开始恐高，所有高的地方他都害怕，他不敢睡高低床，只好睡在地板上。在超市里，他不敢爬梯子去拿高的地方的东西，有些最喜欢的食物也没办法买了。蛋先生每天都从墙边走过，他很想顺着墙边的梯子再一次爬到高墙上去。他真的很想念那些鸟，很想待在城市里高高的地方。可是蛋先生也许永远都不会那样做了，因为他知道也许会再次发生意外，从高高的地方掉下来。蛋先生只好凑合着站在地上观察鸟，他举着望远镜看着天空，尽管感觉很不一样，但是总比什么也不做好吧。有一天， 当蛋先生用望远镜看天上的鸟的时候，一只纸飞机嗖的一下飞过天空。于是一个主意在蛋先生的脑袋里头一闪而过，他决定要做纸飞机。不过坐飞机可比蛋先生想象的难得多，他很容易割破手，很容易被纸刮伤，而且不是每一个纸飞机都能成功的。尽管如此，蛋先生仍然每天不停地做呀做呀，折了一个又一个，团了一张纸又一张纸，直到有一天，哇，蛋先生终于成功了，他做出了一架像鸟儿一样漂亮的纸飞机，尖尖的嘴巴，尖尖的尾巴，两只大翅膀。蛋先生开始发射他的飞机，他的飞机很完美，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飞行，像一只鸟儿一样。蛋先生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虽然不能和鸟儿一起在空中飞，但是看着纸飞机飞的感觉还是很像的。不过意外发生了，蛋先生的鸟儿纸飞机咻的一下，蛋先生的鸟飞机飞上高高的墙，落到了墙头上。事情总是这样，怎么办？蛋先生站在墙底下，看着爬向墙头的那个梯子，他差一点就又要走掉了。但蛋先生想，他坐飞机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还有他非常想念站在高墙上的感觉。于是最终蛋先生决定爬上那堵墙，他开始顺着梯子往上爬，一蹬，两蹬，三蹬，可是爬得越高，蛋先生就越紧张，他不想承认，但是他真的很害怕。蛋先生不敢往上看，蛋先生也不敢往下看，他只是不停地往上爬，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终于，蛋先生爬上了墙顶，他站在高高的墙头上，高兴地举起双手，身边的鸟儿扑啦啦地飞了起来。终于，蛋先生不再害怕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蛋先生的身上传来了一个声音，咔咔咔咔咔咔咔，一道道裂缝出现在蛋壳上，蛋壳碎裂掉了。也许你现在不会把它看成是那个一摔成名的蛋先生了，但是请你记住，他是那个重新爬起来，并且从蛋壳里出来，变成一只鸟的蛋先生。对，蛋先生变成了一只鸟，他脱掉了蛋壳，飞上了天空。 哇，故事真好听啊，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莫拉格·胡德为我们创作的，是由马秀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我的爷爷是企鹅》。 上次我去看我爷爷的时候，就发现他跟往常有点不一样。他怎么变得这么矮矮胖胖？而且，他的黑西服怎么这么奇怪？好像长在身上一样。为什么他的脚长出了蹼来？他讲了很多关于捕鱼的事情，比如跳进冰冷的海水里面，看到一大群鱼，在冰上凿个洞，或者遇到了鲸鱼什么的。他的衣服不太合身，他的裤子看起来那么长，袜子被他套到了头上，帽子可以让他钻进去变成窝。天哪，领带戴在他的脖子上，简直拖在地上很长很长呢。还有，他总是会在卫生间待很久，整个人都跳进马桶里。他还会沿着楼梯的栏杆，嗖的一下飞起来，就像要跳进水里一样。不过我想，可能他只是越来越老了吧。但我总是在特别奇怪的地方发现他，比如洗手池里、鱼缸里，或者冰箱的冷冻室里。而且他吃掉了好多好多好多个鱼罐头，这一切都有点奇怪。直到有一天，动物园打来了电话。 喂，你好。不好意思，我想我们可能是搞混了，我们少了一只企鹅。 于是我带着爷爷我带着企鹅去了动物园，来到了企鹅馆的冰山。哦，我真的看到了我的爷爷，他跟一群企鹅一起站在冰面上，他穿着他的黑色外套，他戴着他的帽子，他正在向我招手。企鹅又见到了他的朋友们，企鹅回到了他的地盘，我真的有点舍不得他。我们紧紧地做了一个拥抱，算是告别。不过我很高兴，虽然企鹅留下了，但是爷爷可以跟着我一起回家了。我的爷爷可真调皮，他又跑去看火烈鸟，希望这次我可不要把一只火烈鸟当成爷爷带回家去呀。 唐耳朵， 你怎么了，小心姐姐？ 我昨天去熊伯伯的商店里买了一个当一天老人体验机。 你又去那儿弄什么机器啊？ 我今天要当一天老年人。 哎呀， 我现在不是小群姐姐了， 是的，小群奶奶。 啊，对呀。哎呀，当老人的感觉好奇怪呀。 你看你的皮肤皱皱的啊， 哎呦， 而且你的牙齿都掉了好多呀。 我的腿也没有劲儿了。 那我还是扶着您吧。 啊，唐耳朵，你怎么长了六个手指头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两只手，一共十个。 这只手，哦，看错了，你手上拿了一根胡萝卜呀。 哎，是的，是的，真是的。 哎呦，老了眼睛就不好用了。 老了眼睛不好用。 哎呦，现在是几点了？我怎么看不清楚啊？ 现在是上午十点。 我还以为是下午三点呢。哎呦， 哎，小群奶奶，小群奶奶， 干嘛呀？ 你现在肚子饿吗？我给你做点吃的怎么样？ 哎呀，年纪大了就不觉得饿，我现在得去睡会儿觉了。 哦，那好的，啊，午安。看来我得去找熊伯伯，哎，去找他借一台什么机器或者什么药丸，让小熊姐姐再回到她年轻的那个时候。你干嘛呢？ 刚才怎么了？刚才发生什么了？ 你真的忘记了？ 我怎么觉得我刚才好像睡了一觉啊？ 你确实睡了一觉。 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上午的11:30。 啊， 天哪，怎么已经这么晚了？我今天还要去录音呢。哎呀，真是奇怪。拜拜。 天哪，好吓人呐。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次坐火车，看见两个小朋友，他们都非常可爱，于是呢就给他们每人一个奇异果。呱呱第一次看到奇异果的时候，非常好奇的咣当就咬了一口。正在这个时候，火车驶进了隧道，他眼前一黑，当时大吃一惊，马上喊他的朋友团团说： 喂，团团，你吃奇异果没有？ 团团回答说： 怎么啦？还没有吃呢。 只见呱呱放心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又对团团说： 那快别吃，这奇异果简直太奇异了，吃了会什么都看不见的。 刚好这个时候火车驶出了隧道，呱呱马上大喊着说： 哇，真的好奇异，我又看见了。 老师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识图能力，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要从地图上找到所居住的城市。其他的同学都在规定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地找到了，只剩下呱呱还在埋头苦找。老师这个时候就问他说： 呱呱同学，为什么你还没有找到呀？是什么原因呢？ 只听这位呱呱同学满头大汗地回答老师说： 报告老师，我对不起，我迷路了。 交作业的时候，呱呱边交作业边对老师说： 老师，我把这道计算题写了5次。 老师哦了一声，感觉很惊讶，随即又回答说：不错不错啊，很细心，精神可嘉。 可是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一道题我做出了5个答案？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长沙天悦幼儿园的陈元野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兔子乖乖。小兔子乖乖，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就开就开我就开，妈妈回来了，我就把门开。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兔子乖乖，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不